紧握着双手，让唇间的热轻轻的呼。我闭上眼睛，好温暖我冰冷的四处。我捧着杯子围成圆圈，像咖啡色的湖。只是我如何都找不到你的温度，你的温度，你的温度。 你的温度来自蔡健雅，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叙事者，能在音乐当中很巧妙地将自己抽身事外，留下听者在他编织的一个个音乐的圈套里面，你很少能够感受到他情绪的宣泄与外露，甚至会留给你冷漠的错觉。可是这一点都不妨碍你喜欢他的歌曲。这里是好音乐电台，我是舒雅，我总在你身边，继续来听李克勤《一生不变》。 散发疲倦，眼里散发一丝恨怨，想要告诉我你此生不变，眉宇间刺痛匆匆暗闪，悠悠寂寂春华不断，冷冷暖暖一片茫然，视线碰上你怎不心软，唯有狠心再多讲一遍，苍天不解恨怨，痴心爱侣仍难如愿，分开虽不可改变，但更珍惜一刻目前。可知分开越远，心中对你更觉怀疑，可否自知心一变，就算分开一生。反复复多次失恋，进进退退想到从前，让我再吻你吻多一遍，别了不知哪一天相遇。Yeah. 了不知哪一天再相见。 这首《一生不变》获得1989年第十二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的第一名。其实这一年的经典不少，比如说还有王杰的《谁明浪子心》，陈慧娴的《千千阙歌》，陈百强的《一生何求》， Beyond 的《真的爱你》，梅艳芳的《夕阳之歌》等等，都是一些脍炙人口的经典名曲。而李克勤的《一生不变》能够拿到第一，足见这首歌曲的影响力了。继续来听辛晓琪《味道》。

线，送你一串回忆的项链，让它吻在你的胸前，那不管风要把你吹多远，我就不怕独自怀念从前。是不是在笑？笑有人天真的不得了，笑有人以为用痴情等待，幸福就会慢慢停靠。你听好，是不是在笑？ 笑有人梦做的幸福。

光。每当那春天三月相恋如图画，村里姑娘上山采茶，歌声荡漾山坡下。年十七年纪十八，偷偷在说悄悄话，羞答答，羞答答，梦里总是梦见他。 You are my sunshine, my only sunshine。 空气中有了暂时的静谧，午休小憩一会儿，下午的驾驶跟学习工作才会更集中精力。午休时间由我。